雪花绽放的日子里，我急促的伸直奔跑起来，冰雪的花粉在脸上融化，让我带走这里所有的回忆。在那些插着稻草人的田野里，我急促的伸直奔跑起来，风吹拂金黄颜色的大地，让我带走这里成熟的消息。在那些炽热潮湿的学校里，我急促的伸直奔跑起来，汗水渗透着真挚的水，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。在那些黎明将至的山谷里，我急促的伸直奔跑起来，生命穿越过苏醒的花丛，让我带走这里躁动的希望。你告诉我

些故事不回来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占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难适合爱的男人最不快乐吗？这是属于我的独占神话，何必在孤单的真话家心里时光轻轻轻出发，让画面闹钟吧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占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是属于我的独占神话，何必在乎他的真或假？心里的时光静静静出发，让画面倒转吧。